指数报101.2，较上日下跌0.3。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作为家长呢，今年真是不易过。整个学年呢，我个仔大概翻了只是80日学啫。但是都感恩的，他成熟了好多，还懂照顾我添。条路越崎岖，我们更加要你扶住我，我扶住你。希望大家都带着这份家人的爱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儿童有出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疏白，拒绝疲累。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你听紧系呢个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今晚咧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自己胡世杰，同埋有我哋嘅星期五啊呢个常设嘅主持啊梁建国啦。Hello， 建国，好耐冇同你喺呢个直播室度。 所以常设呢个字系咪有少少唔好贴切啊？呢排 转头我回应你。咁啊，讲讲先，因为今晚咧就呢个系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嘅特别版，咁啊比较精简嘅。咁啊，我哋呢个节目咧， 次次都我同你做特别版嘅咩？点解？ 咦，你咁讲好似系。系，咁我讲埋先，就因为咧，由而家至到十一点钟嘅啫，我哋节目十一点钟就完噶啦。咁啊，十一点钟之后咧，香港电台咧几个中文台，包括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就会联播。咁稍后时间咧就会系交俾二台嗰边咧去做呢个领军啊，即系呢个音乐说啦。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就由我自己胡世杰加埋梁敬国一齐咧就主理呢个精简版嘅星期五嘅晚上嘅广东广西，因为由今晚开始咧。我哋每一晚嘅十一点钟，香港电台嘅几个中文台都会联播嘅。咁啊，星期五系咁啦，星期六啦，星期日啦，以至到下个礼拜都系。不过下个礼拜嘅一至四嘅广东广西咧，又系正常版嚟嘅。咁所以咧，到时啊，次官及其团队啊，都会正常地出现于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嘅咁样样。咁啊，星期五就俾个机会小弟啦，又再拍阿梁敬国啦。咁啊，喂，倾啲咩好咧？今晚？ 其实今晚咧，我准备咗一个题目咧，叫做留学。啊，留学唔系我哋副总理啊，系海外留学嗰个学。咁其实点解有个咁样嘅 題目呢，咁大家都知道啦，最近你屋企梗有一個喺左緊呢，你啲左鄰右里呢，或者親戚朋友呢，有啲細路呢就會去海外升學或者係返嚟。 我以為講聖誕度假返嚟嗰啲，返嚟團下聚呀、啊、歇下嗰啲添，原來你講話飛出去，但係飛出去有啲係移民嚟㗎嘛。 哦，移民當然係啦，咁但係其實留學呢、這個可唔可以叫活動啊？呢個行動、啊， 呢個嘅決定咯。 啊，咁近年係好多嘅，比起以前多咗好多。而且越嚟越後生，越嚟細。 點講啊？我同你讀緊小學、中學嘅年代咧，都有同學仔係移民或者留學嘅。因為我好記得咧，以前譬如我哋讀到六年班就要轉升中一啦、嗯，有啲同學未到六年班佢就走咗佢啦。當陣時細個唔識嘢咧，就哦佢啊，佢冇再讀書啊，或者係佢去咗外國咁咯。但係就冇深究究竟係全家人嘅移民，定還是係佢讀過而去留學嘅。去到中學嘅階段亦都係嘅，譬如我自己考中會考啦，有啲同學仔中三讀完就冇再升中四噶啦。嗱，佢唔係成績唔好㗎，佢係離開咗香港啫， 冇錯， 亦都唔係轉咗第間學校嗰只，因為我學校都嗰陣時唔算太差嘅，咁所以咧佢就唔會係因為俾人掟咗去第間或者係再升高一級嗰啲學校，應該就唔係嘅，咁啊純粹係去外國嘅留學。嗱，呢一班同學仔有個共通點嘅。屋企系比较有钱嗰班，有钱咁当然我冇查你家宅，但系好明显咧，当阵时佢系有爹哋妈咪嘅私家车接送啦，而我系搭校车嘅或者巴士啦， 我行路 嘅，甚至乎有啲咧系有司机嘅接送嘅，你好明显嘅啫，你落到去学校门口咧，就见到嗰啲名车咧就接呢班同学仔咧就放学或者送佢翻学嘅， 系啊，嗱嗰阵时我同你都差唔多时间啦，我大你少少啦吓。我哋小學嘅時候就唔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嘅，因為小學通常都係啲比較窮嘅小學啦。咁除非就真係成家移民啊，但係通常都好少一個起兩個字。 嗯。 但係中學咧，因為去咗間我都叫做名校啦嚇，又通常啲有錢人嘅學校。我去到中三咧，就唔見到三分一班嘅，好誇張嘅。 三分一班啊？ 係啊。 你嗰班有幾人多啊？都係四人。 四啊，松啲人啦。 三分十幾個？ 係啊。因為我間中學都係一啲傳統嘅貴族學校嚟噶嘛，係我呢啲咁嘅草根嘅啫。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感受到有啲係移民，有啲係真係去大陸讀書咁。 嗯， 咁呢個就係以前嗰個感受啦。 係 今晚我講呢個題目，除咗係因為感覺到話，譬如啊香港而家越嚟越多人去留學啦，尤其是細路越嚟越細、嗯。其實我另一個觸發點揀呢個題目咧，就係、是、我整起翻我大概幾年前買咗一本書，嗰本書叫《大清幼童留美記》，其實係講清朝時代洋務運動時候，有一班細路，通常都係十零歲或者有陣時可能十一二歲咁樣，係組織起嚟係清朝政府公費去美國留學嘅。個事源係咩？事源就係容宏呢位中国第一位在哈佛毕业的留学生，原来是广东人来的，孙中山的老乡来的。 嗯， 那他的经历就是他在澳门读书，跟着来了香港读书，那么读这教会学校，那跟着教会学校的校长回去美国的时候，又带他去，跟着辗转他入了哈佛。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咁啊贡献祖国啦。咁贡献祖国咧，佢知道即系中国都比较上个嗰阵时，你啊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啦，四书五经，咁但系对呢个西洋嘅科学完全都唔系好清楚。咁要强国厉兵嘅时候，梗系要去留学啦。咁所以佢就同李鸿章讲咗一对即系痛陈厉害，搞咗好耐，就话你一定要啊组织一啲细路去学西洋嘅學術咁樣嚇，所謂嘅如果有人讀過清朝嗰陣時嘅歷史咧，就睇其中一個，如果冇記錯係魏源講啊，師夷長技以制夷啊，即係學習呢夷人嘅長技，而去制服翻佢哋咁啦。咁開頭啊，慈禧就唔制嘅，搞咗一輪輾轉反側咧，啊，終於肯俾組織咗唔止一批，係兩批，如果冇記錯係三批嘅細路。去美國不同的地方留學， 咁當然揀選亦都係一個非常嚴格啦，就係又係喺鄉下考嗰啲試啊，咁樣啊，睇佢係咪叻啊，僆依細路有冇咁嘅 千挑萬選之下啦。我諗尤其是你去到外國要嚇、啊、感受一下當陣時西方嘅社會佢哋嗰個嘅學習文化風氣啊，以至到係咪可以有啲嘢咧拎翻翻嚟係即係揚為中用咧咁樣樣。 其實是很好的，因為整個那班幼童或者小孩去到美國之後，這一班人我稍後會打些名字出來給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這一班人真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是很不幸的，其實因為整個留學的計劃呢是中途腰斬了，你知道那個年代慈禧那個年代雖然有洋務運動，但清朝入面的舊友勢力都是非常非常之強大的，始終都是說哇你離經叛道啊，我傳統的四書五經啊，啲人成日我嗰時中學時代我中文老師成日喺度講話啊，我讀半部論語就治天下，我嗰時我都話堅定流啊大佬真係，咁嗰個天下可能係幾廿年前唔係千幾年前的天下啦，咁。呢班細路去到嘅時候，其實喺本書個頭先提嗰本書入邊咧，又好有趣嘅提到好多，就是、有啲細路去到嘅時候就唔肯走，即係已經適應咗外國嘅生活，到但後屘腰斬咗咧，佢直情唔翻去，留低咗喺美國。咁有啲喺美國亦都有成就咗，但係因為都係叻嘅呢班人咧，好多入咗哈佛啦、耶魯啦、哥倫比亞啦、布朗啦、即係 Brown 啦，即係嗰啲。長春藤大學，嗰啲咁當然有啲唔係入大學，有啲入啲理工學院啊嗰啲，咁啊都學有所成嘅。 係， 其中有一啲搭個名出嚟俾大家聽下，其實甲午戰爭，鎮遠號嗰個係咪叫管帶？鄧世昌， 係， 佢都係大清留美幼童其中一個人嚟，即係呢班人係非常非常即係民族嘅精英，可以咁講。即不幸地始终都是半途腰斩啦，咁跟住有一部分翻到嚟咧，咁啊亦都喺啊官府入边去公职啦，咁有啲就去咗海军，即系洋务运动，始终系李鸿章幕僚下嘅一班人去培训出嚟嘅人，希望喺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嗰度可以创一番事业噶嘛，咁所以喺北洋舰队入边，除咗邓世昌出名啲，有叫做唔知李，我忘记咗阿梁成咧，有个叫做。梁成嗰、那个啊，梁成就唔系喺北洋舰队，梁成咧都系叻嘅，后屘辗转嚟咗香港，嚟咗香港咧，书里边介绍咧，佢后代咧都喺香港大学度毕业嘅，咁啊有一啲好好嘅历史。咁另外一个香港人比较熟悉嘅名咧，就系周寿臣，听过未啊？寿臣山就系周寿臣用佢个名嚟到去命名嘅。他亦都是大清留美幼童其中一份子，即是在美国由中学跟住慢慢上大学几年，学了外国那种先进的东西，那种概念，咁啊翻咗嚟，咁辗转又嚟又嚟翻香港，咁啊香港就发迹啦。周寿臣就系后屘封咗爵添啦，俾英国政府。咁另外另外一个叫唐绍仪，唐绍仪就系后屘变成民国。其中一個總理嚟嘅，因為由清朝過渡到民國，佢喺袁世凱入邊做袁世凱嘅幕僚嘅，亦都去過朝鮮同日本仔打仗嘅。呢班人你睇睇，我就係講幾個名，有啲名係熟悉啲，有啲名唔係太熟悉，但係佢喺各個方面其實都係非常之有貢獻。係可惜嘅地方就係第一，有部分佢哋學到半路中途要翻嚟啦。翻到嚟亦都受到排斥，因为呢班人都唔系读四书五经传统，我哋吓天下无敌嘅传统学术出嚟嘅，读埋晒嗰啲咩鬼佬嘢，翻到嚟好啦，你就去打仗啦。好，你其中一个再提詹天佑，听过啦啩？中国铁路之父，亦都系大清留美幼童呢一班人嘅其中一个出类拔萃嘅人嚟。即係佢有部分人就是文學方面啦，有部分人就係工學方面啦，咁樣嚟到去做。咁佢哋喺嗰邊嘅生活，佢哋嘅感受，其實真係雖然短短嗰幾年時間，但係翻到嚟中國之後，喺各個方面都貢獻咗嗰個國家嘅發展。不幸嘅地方始終都係話傳統嘅勢力、傳統嘅保守勢力 對呢一個咁樣嘅安排係橫加腰斬， 嗯， 令到無以為繼。其實佢成個留學嗰、那個概念嘅建構，頭先我講過係容宏咧，即、就、係、是、哈佛大學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嚟到去構思出嚟嘅。咁其實佢都係睇咗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亦都大量派留學生，日本留學生主要是英國為主，因為英國都是君主立憲，他學人的君主立憲就學回來，人家是非常成功，一批一批的留學生去到學習，無論是文學又好，無論是工學又好，或就算軍事都好，去學了回來亦都回到日本，跟著明治維新就是這班骨幹去將它現代化了。中國的個可惜的地方就是真的選拔到一班精英出去，這班精英去到那裡都學習到有他們學有所成，雖然有部分人半路中途學腰斬回來，但回到來始終都是他們所學的東西，以及他的眼界開闊了之後，是令到整個社會整個制度是不同了的。 所以你這樣說，其實很感受至深，就是說有時一些保守的勢力可以令到有些東西是窒礙了他的步伐，意思就是說其實當然未必是完全不好的保守勢力，但是你要可能是要因時制宜地 去看看究竟，即是既然有個這樣 的決定啦，或者咁嘅國策啦，嗰陣時嚟講，咁你腰斬佢個原因係咩嘢咧？究竟你腰斬咗之後，同唔腰斬究竟嗰個利同埋害，或者利同弊係啲乜嘢嘢咧？咁當然你話，而家我哋後人梗係馬後炮就喺度齋入啦。咁但係其實當陣時嚟講，係咪真係所謂哦？就好簡單啫，因為保守嗰邊咧力量大，所以咧你嗰啲所謂時髦嘢啊，甚至乎嗰陣時所謂嘅洋鬼子嘢咧，唔好搞啦，搞搞下咧，可能即係有啲人覺得，咦，會唔會燒埋自己嗰搭㗎咁樣？ 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講翻少少有趣少少嘅背景咧，嗰陣時呢班細路去到留學嘅時候，咁當然啦，清朝就話：喂，你小心佢受到呢個鬼子佬嗰啲嘢去毒害啦。咁啊，有成班監護人一齊去嘅，監護人同埋班細路都係著翻清朝嘅服裝，留住邊咁樣去。咁你可以感受到就係呢班細路，好啦，第一年細細個出到去乜都唔識，咁啊，梗係留住個邊啦。咁翻學放學咁啊，翻翻嚟啦。咁有部分其實係寄居喺當地的家庭嘅，咁但系到一年後、兩年後，啲細路已經覺得留條辮好麻煩喎，著埋曬啲咁嘅馬褂又好鬼戇居喎，咁啊剪辮啦、束髮啦、著西裝啦，咁啲監護人就驚噶嘛，你明嘛？一方面可能佢哋睇唔慣，另一方面佢嘅哇死火，呢班僆仔著成咁，剪個咁嘅頭，剪埋條辮，你記得清朝入關嘅時候，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喎，剪咗條辮。班友翻到去嗰度，我用乜嘢俾人哋话噶？监管不力，呢班僆仔搞到咁样，又好大镬。咁当然亦都会为求自保，梗系督背脊啦。又话喂，哇！呢班友仔受到西洋嘅所学嘅熏嘅污染啊！吓啊，忙早点忙中，马褂又唔着，辮又剪埋咁样。咁除咗佢本地人已经唔保守佢哋，咁清朝嗰度，在朝廷之上、廟堂之上的保守勢力當然亦都不斷攻擊啦，所以是很可惜的。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其中一個幼童，我最衰我唔記得帶本書嚟，我忘記了佢名字。他有機會同馬克吐溫個女去做一個下午的，又不是 dating 嘅，即係傾下偈咁樣，即係書仲記載到嘅，即係你可以感受到那個年代，如果你話好彩嘅，如果中國喺嗰個都叫改革開放，係可以慢慢慢慢緩步前行嘅時候咧，就真係一番光景又好唔同。咁但係真係可惜地，半途腰斬，無以為繼。但係個影響亦都好相當大。其中一個就係宋美齡嘅姨丈，亦都係呢班幼童嘅其中一個。到日後佢其實帶你佢哋宋家三姊妹，去美國，去個 Wesley College 嗰度畢業於呢、這個 東岸名校、女子名校，亦都呢三姊妹嚟影響中國嘅近代史非常巨大啦。所以你可以睇到呢一班幼童留學去美國，雖然時間短暫，短短幾年時間，但係對中國嘅近代史嘅影響係非常大。 所以即係有時啲嘢就係、是、當然歷史就冇得翻轉頭啊！即係嗱，你話歷史不斷重複係另一件事啊，但係過去咗就即係過去咗咧。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借此為鑑咧？即係我聽阿梁建國你講咁耐，其實除咗有無限嘅惋惜之外咧，我覺得其實正正係俾到一個大家反思嘅契機。 嗯、 即係既然前人有啲嘢做得唔好嘅，我哋現今喺現今當下嚟講，係咪有啲嘢可以？借古去鑑今咧，嗬？ 借古鑑今咧，就好似我呢半個歷史佬最中意做嘅。我自己唔係讀歷史，不過我都幾中意睇歷史書嘅。咁但係個問題咧，我唔記得係西洋有個諺語就話歷史教訓我哋咧，我哋人類永遠都唔從歷史做吸收啲教訓嘅。 哦，我最近都睇翻類似嘅一啲嚇。是不是言语啊？即系都系有咁嘅意思啦。可能呢排特别多人有呢啲咁嘅反思，甚至乎有啲咁嘅心情嘅分享，我觉得系。 系，因为我唔记得有 exact 个字眼咧，就系、是、history teaches us nothing， 即系历史就教训我哋，历史教训我哋冇嘢。我哋永远唔会吸取教训嘅，呢、這个就系一个可悲嘅现实啦。 嗯。所以即系，唉，时间匆匆啊！嗱，讲真，即系大家即系要把握咧，我哋一分嘅一秒嘅，有啲嘢咧就真系，点讲咧？其实你想追都追唔翻嘅。咁啊，今晚咧好短版嘅呢个精要版嘅星期五晚嘅讲广西咧就即将结束啦。咁啊，星期日咧继续有朝早十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广东广西啊。咁啊，有公义呢个主题。当然有文杰话岑慧飞同埋梁敬国三位咧就喺朝早嘅时间出现啦，十点钟。但系提一提大家先啊，时间咧嚟到晚上嘅10:56，喺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几个中文台就会联播噶啦，到时咧就会有音乐说呢个节目。而我哋今晚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广东广西咧就到此为止。记住啊，有啲嘢追都追唔翻嘅。 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间最重要。好光阴纵活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秒，原来多。